着泪，连哭了都没感觉。我想知道他是谁，可是吻到嘴边就后悔。在这温柔的昼夜，何必让你流泪？每次你若爱过谁，就剪断了头发到耳垂，小手脸庞眼眶黑，我看了都会心碎。从不问你他是谁，就怕泄露心事不自觉。在这温柔的长夜，让你发现我流泪。哭脸的人们都想醉，一触碰了心就哎哎哎哎。除了爱情失去一切，却不知道输给谁。剪断了头发到耳垂，小手脸庞眼眶黑，我看了都会心碎。从不问你他是谁，就怕泄露心事不自觉。在这温柔的长夜，让你发现我流泪。输给谁？苦恋的人们都误会，一沾上了爱就哎哎哎哎，就算充满了苦与悲，也不会告诉谁。 世界总会有人

去很无奈，为何还要再等待？我是真的不愿你再受伤害。也许你的离开，你会找到你的爱，你会过得比我更精彩。怎能够去接受你的爱？怎能够让你忘记这伤害？女孩呀女孩，你是真的不应该为我付出你的爱，怎能够去拒绝你的爱？怎能够让你忘记我存在？女孩呀女孩，你要如何才明白？为你幸福，我只能够离开。女孩呀，女孩，你要如何才明白？为你幸福，我只能够离开。

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再无言问路，怕走到了彼岸门。 我彼岸门里面有位老妇人，又在痴痴等我安详的老人，依旧的 阳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，万爱你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触动了伤心的魂，万爱 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这样各自奔天涯。 承认的事